好啦，就今日呢大家都又係即係點講呢，每到呢個民情開始冷靜落嚟嗰陣時呢，林鄭就總會呢就幫大家打打氣。 係呀，會加啲即係煽風點火。 係啦，加持嘅。咁呢就7月7號就呢個旺角黑警。 嗯。 咁就大家都憤怒啦。 有個隻抽 Sir 喎，而家好出名喎。 隻抽 Sir 同埋 Wave Sir 啊。Wave Sir 就係灰色 T 喎。 灰 T Sir 啊。 叫頹 T 加呢、這個cargo pants 綠色。咁就而家最新嘅古惑仔嘅打扮嚟嘅，咁我今日喺旺角都見到好多古惑仔開始就由黑 T 轉咗做 灰 T， 灰 T， 因為驚黑 T 俾人 identify 係呢個反送中啊。咁啊，佢哋就加多咗一樣嘢，加 我呢個我解得到喎，點解灰 T 咧？因為黑白溝埋就係灰咯。 哦，咁咧就呢個 Wave Sir 咧就成大之光，同埋呢個隻抽 Sir 咧就響曬朵。咁結果今日呢就風頭就立即俾林鄭蓋過啦，咁二星期二就行會，咁呢行會就冇見記者好耐啦，冇開會啦，今日復會咁出嚟見記者，咁一唔講油字，我一講著曬，咁我喺今日同我爸爸去醫院復診，咁呢就一路喺度等睇醫生嗰陣時候就喺度睇住嗰個直播，睇完開頭就已經熄機啦，我已經我唔知你有冇睇曬，即係睇完佢開頭嗰段發言已經熄機啦咁樣。咁驚慌死大家，就我諗民陣會再搞遊行，我諗都唔少人啦今次真係。 唔使民陣搞啦，其實你而家你嗰啲遊行你去到嗱嚟緊呢個禮拜就係沙田啦，係咪？係 沙田。 下個禮拜就係將軍澳啦，跟住呢就陸續有嚟嘅。其實就 個不斷出現嘅， 呢個就係叫自由嗨遍地開花嘛。 咁亦都多得林鄭，即係同香港人 connect 啦。其實亦都係林鄭令到所有香港人啊，今次完成咗有史以嚟最大型嘅統一戰線，就唔係共產黨喎，係反政府呢一邊，即係話你將呢個最和理非溫和嘅由民主黨嘅胡志偉化身成為呢個嘅即係英雄本色咁樣， 係啊， 然後跟住再到呢個鄺俊宇呢班，跟住再到譚文豪，一路數到去陳志全、范國威、朱海迪，成個光譜，跟住加埋本土派，全部聯繫起上嚟。 呢度所以咪真係叫 V-Connect 咯，真係 connect 到好多人喎，其實係。 但係 V-Connect 好似係個震盪器嚟嘅。 係啊，我知道啊。 咁但係震盪嘅話就亦都係震盪香港人啦，其實真 係。係係，即係震盪到我哋啊嗰個 G 點啊，係嘛？ 真係㗎嗱，今次我諗香港人嘅 G 點就真係震盪到呢個相當之高潮迭起啦，真係。咁今日俾佢震盪完之後咧，嗱，我點解會咁憤怒咧？其實好多人就以為喂。唔係啊，佢15號嘅記者會都好憤怒啊咁樣。但你見到佢講大話嗰個程度呢係眼都唔眨，我好留意佢嘅。佢逢親唔眨眼嘅記者會一定係講大話。 同埋講真，佢唔係佢嗱佢緊張又飲水。講大話呢就唔眨眼。 係啊，講大話唔眨眼。 喂佢成日都眨眼㗎喎，但係佢。 但係留意一下凌晨4點嗰個記者會又唔眨眼嘅係。 喔。 今日都係。咁呢就唔眨眼嘅記者會你小心啦。咁今日呢就表面上就是叫做放低姿態咁樣，咁但係佢當香港人係傻嘅喎。互聯網有一樣嘢咧，就係最重要嘅發明叫做 fact check。係，咁我就今日即係俾佢搞到唔得閒，我花咗幾個兩個鐘頭嘅時間去揾翻曬由6月9號開始林鄭月娥公開喺傳媒裏邊講過啲乜嘢，你就知道佢今日所講嘅嘢係幾咁撲街。 係， 好多人唔記得咗㗎啦。首先6月9號當日。我哋好多人都有上街啦，城寨人，係咪？我哋拉條大 banner 反送中，咁咧就100萬人遊行結束，林鄭立即發出新聞稿，表明6月12號會提交法案，完全係當個100萬香港人冇到。嗱，你要記住啊，今日佢嘅講法就係話我要聽多啲意見啊嘛。係 啊， 但係當日100萬人出嚟反送中啦，其實6月9號係。 係啊，100萬人仲唔夠？ 100萬人仲唔夠？7個裏面有1個香港人反對你。唔通你真係柒到好似周融咁啊？其他嗰600萬人支持你啊？真係係咪先？所以你話佢而家就話要聽多啲意見。6月9號咧， 唔係啊，佢唔係聽多啲意見簡單，佢仲要誤導中央。因為點解咧？嗰陣時緊爽喺度話你100萬人咩？我而家收到個訊息，其實冇100萬咁多嘅，反而簽名嗰啲人咧 即係 廿幾萬警察， 八十幾萬啊！ 魏俊式統計， 我知道。 魏俊濟就廿幾萬，係啊，佢就反而就話八十萬簽名。當時佢仍然覺得自己係根本就當你班友無毒，其實 仲要喺度做假嘛喺度。 跟住十二號啦，十二號當日打曬交啦，已經因為九號晚。佢咁樣嘅態度已經出現暴力衝突啦，喺立法會嗰度搏爆頭啦。好啦，跟住十二號如期審議，朝早群眾就包圍立法會阻止審議，警方跟住就去開呢個橡膠子彈、豆袋槍同埋呢個催淚彈鎮壓150發。原來林鄭當日已經拍好咗電視訪問，認為自己係慈母，然後扮喊，對於被指賣港感到委屈。你諗下撲街到咁係爆緊頭喎出面係。 係啊。 係咪呢個你知唔知啊， 即係個平衡時空 嚟㗎。袁志偉係救咗佢啊。 係啊。 佢已經朝頭早拍完，袁志偉一點鐘 hold 住唔出啊。 一點鐘嗰段時間好似係可能係啱啱。 三點幾、這個、三點幾開槍。 喺哦三點幾係啊。即係 跟住就六點半先出。 嗯。 好啦，扮完慈母之後唔連戲啊。因為已經爆發最嚴重有史以來的警民衝突，六月十二號晏晝， 係啊， 又射去呢個嘅中信大廈， 中信大廈包圍， 出現人踩人嘅慘劇，跟住就攻擊呢個胡志偉，向住佢射出嚟彈，又打記者又成。好啦，十二號八點鐘，你睇下呢條撲街講乜嘢？六月十二號， 係啊， 呢個就係佢個死人樣啦。八點鐘發表電視講話，三度稱金鐘嘅警民衝突為暴動行為，宣稱任何文明法治社會都不能容忍。對於警方開槍多人受傷隻字不提， 這個表情呢就被網友 key 了丁蟹的樣子下去的。 是 啊， 啊因為呢即 不用 key 的了， 丁蟹什麼特色呢，即其實這些就是不大佬，這些叫做是將自己的過錯賴落人地嘛，推諉給其他人嘛，就是 啊、定性為暴動就是這件事、不要今天又再兜回轉頭就說沒有這些叫做定性 啊。 86月12號電視講話，你唔好以為大家唔記得啊！ 佢賴咗喺盧偉聰嗰度，佢賴咗警方嗰個咩新聞稿度。其實嗱，警 新聞稿一開始係蘇聯 嘅，唔係佢講嘅時候就蘇聯， 講係蘇聯，出稿係暴動， 出稿係暴動。 你話呢啲嘢唔係特首扮渣，你當我傻啊！真係 點解會有個蘇聯突然間變咗暴動？唔係特首話事，邊個會話事咧？ 盧偉聰呢條契弟點會自己升呢做暴動咧？如果唔係特首， 如果係嘅話，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即係盧偉聰即係扇咗你一鑊啦。 或者盧偉聰是特首， 咪係咯，即係喂，咁你要解釋喎，大佬，你唔好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正咁簡單嘅事情，你點樣解釋咧？ 或者解雇盧偉聰咯， 咪就係咯， 好 簡單啫嘛。 跟住再睇來，到定性為暴動之後，六月十五號就係、是、當時咧就已經群情洶湧，因為出現咗咁大規模嘅警民衝突。六月十四號，湯渣啊、陳志思嗰啲就話已經暫緩啦。六月十五號。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暫緩修例，在記者會中指警方執法是天公地義， 天 經 地 義， 天經地義俾啊！ 贊成警方的暴動定性，6月15號 是贊成警方的暴動定性，向建制派致歉，認為修例的初心是正確。這個就是6月15號記者會為何辣到16號200萬人上街呢？ 這些政府新聞網應該有 record 的、哦、 有，全部都是政府新聞網找出來的，絕口不向市民道歉、記者當晚，記者會當晚，梁凌傑先生就在金鐘太古廣場掛上橫額之後墮地身亡、是林鄭月娥6月15號的記者會直接令到梁先生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作這個最嚴厲的抗議， 是、就是看你這個就是你自己這個講法， 去拉咒已經四點鐘開始，警方發現有人報警，發現佢喺嗰度，喺嗰個工作棚嗰度，係夜晚黑墮樓嘅。九、我記得我同阿土做緊節目，嗰晚就係、是、嗰晚墮樓啦。係、我哋你都喺度㗎， 我唔喺度。 啊，金英啊，嗰晚 金英喺度，係啦，嗰晚我發燒。 講講下節目之後咧，就 operator 埋嚟就話：喂，阿、梁生墮樓身亡咁樣。咁嗱，呢個就係六月十五號。大家記住6月15號呢個記者會，這個就是林鄭月娥這個直情是一個冷血無恥之徒來的。其實好啦，跟住6月16號200萬人上街反送中，同時是要求林鄭下台，記住不是反送中、 6月16号已经是要求彻查黑警， 林郑下台的了已经是、嗯、 反而送中暂缓之后没什么人提的嘛， 只 是说要暂缓不等于撤回。当晚林郑先至是用新闻稿致歉，是发出新闻稿致歉。 唔系呢个咪又系俾人哋耻笑，好似呢个 WhatsApp 分手咁样样咯。 系啦，6月16号， 啊， 跟住再睇落去，6月16号之后，6月18号，因为俾人闹到扑街，17号闹到扑街，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因为叶国谦就话应该有肢体动作出嚟致歉， 即系要有鞠躬嗰啲啊嘛， 又预告咗鞠躬同埋流泪，咁啊两样都冇啦，当然，因为你 踢爆咗啲纸巾啊嘛， 系啦，又纸巾又白花油咁样就唔掂啦，呢个就系佢嘅死人样啦，只系好冷漠地讲出今日非常至诚、非常严肃、很真诚地向香港每一位市民致歉，但系佢样就绝对唔系， 系好嘥面啫。 然后记者多次追问。口中依然沒有說出撤回兩個字，並且拒絕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的這個訴求，還有是沒有回應到這個梁寧傑先生的自殺，6月18日的記者會、 嗯、 好了，跟著再看下去，6月18日到7月1日完全消失了，然後跟住再有兩個，一個就是較大的姓盧的盧曉恩，21歲自殺，在個樓梯那裡留下他的遺書、 嗯、 寫得很清楚， 之後那天就是 IFC 嘛， 跟住一位姓烏的女士是 IFC 自殺、嗯、然後在這段時間群眾包圍警總、嗯、局勢持續惡化，因為當時大家都很擔心究竟會不會有更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在這段時間林鄭是消失了的，完全呢是任由警民衝突隨時一觸即發， 這些就是叫蘇州市咯，是不是？ 好彩當時的民陣和連登就將矛頭指向了二十國峰會、 嗯、 轉移了那個群眾，就不是說去做不合作行動去衝擊這個警總，那就是去登廣告和在愛丁堡集會、 嗯、 就向這個中共施壓，這個戰略的轉移我覺得是對的，因為當時如果繼續這樣包圍警察下去呢，是有機會觸發更大規模的流血的，而林鄭竟然是消失了的。你想想這個人，其實我想做一個，都不是說做一個行政長官，我相信做一個人的資格都沒有， 其實我們已經 如果再有年輕人自殺和再有警民衝突，甚至又橡膠子彈又催淚彈有人受傷身亡的時候，佢係呢兩個禮拜嚟喎，呢度係 其實係香港人逢凶化吉啫，大佬。 係香港人嘅質素高喎，話俾你聽。 兩次圍警總，又包括七月七號嗰次佔王，係嘛？即係佔王嗰陣仲衰，係啲差佬主動挑人， 主動襲擊示威者， 係啊， 襲擊示威者差佬， 又撈人隻抽。 因為示威者根本就冇裝備，乜嘢都冇，橫額都冇。 記者仲多過人啊嘛，根本就係、是， 亦都係喺度聚集完之後，差人已經列陣就已經散去啦、啊，準備，然後就圍捕落單嗰啲示威者，俾人毆打，嗯、然後搏兩句嘴就撳你落地下，男男女女都係咁，衝入去麥當勞拉人。好啦，跟住再睇，仲有㗎，仲有撲街嘢。七月二號，七月一號就發生呢個嘅佔領立法會啦，群眾喺夜晚黑就攻入呢個立法會。七月二號凌晨4点喺警總見記者譴責暴徒，但係記者會上面多次記者問佢對有人輕生有咩睇法，佢絕口不提。喂，當時已經係3个噶啦，已經係3个噶啦，嗰時已經係呢、這個就係呢4条咁嘅喪屍咁樣4点凌晨喺度開記者會譴責暴徒啦。然後7月7号呢段時間，7月1号到7月7号呢段時間，呢一個星期，佢就私下通過學校嘅校長去約見大專院校嘅學生會，希望召開閉門會議，攞學生會嗰張相嚟過佢哋一棟，做一個政治公關工作，俾所有學生會拒絕。 但同時間7月3号就大走一步。 同一時間係啦， 係啦，73个人，53个人就俾因為抗爭咧就被拉咗。 7月7号， 就是爆發呢個嘅九龍示威，23萬人參加，11點旺角示威者聚集，爆發警民衝突。示威者是冇鐵通、冇磚塊、冇裝備，乜都冇。警方驅趕，唔出示威任證同埋警員編號，令示威者流血，記者遇襲。這個就是7月7日發生的事，一句都沒有說的，其實當沒有件事的，整個政府 很大鑊的， 對7月7日的警務是當沒有件事， 是非常嚴重的醜聞的，大佬， 其實是一個醜聞，國際醜聞來的，其實跟612是一樣的。612你因為助長他們氣焰，你想想7月8日警察原助級主席竟然寫信給梁君彥譴責那些泛民的議員，警察工會是傾薪酬福利待遇的，你當人傻的？ 為什麼你好像真的參與了政治？ 喂大佬，他當了自己是警務處長，而警務處長對於原助級做這些東西，是一句都不敢出聲，所以我就說這個根本就是一個軍事政權來的，其實是不是警察工會的主席是可以去譴責立法會議員寫信給立法會主席？喂大佬，你紀律部隊來的， 而我哋見到好清楚㗎嘛，佢話譴責嗰兩位議員就係譚文豪啦， 歐樂軒， 歐樂軒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即係你話我哋睇即時新聞嗰啲呢，睇 live 都好清楚，喂人哋根本上就話俾你聽，佢企喺佢後面嗰啲， 佢企喺佢個防線後面， 全部都係記者嚟 嘅，示威者一個都冇啦， 唔係囉，跟住人哋就問你啦，喂大佬，你推 進我咪褪囉， 係啊， 佢都冇話唔褪喎， 然之後人哋就係爭取一樣嘢，喂點解你喺入面即係自己匿，即係你關門打狗咁樣喺度執法，點解可以冇記者喺度？而家記者要求入去，點解唔放人？就係咁啫嘛。喂，而家唔係話衝擊你防線喎，大佬，嗰兩個議員。 喂，所以我就話已經無法無天到咁嘅地步。如果唔去懲處呢個原助級嘅工會嘅主席嘅話咧，話俾你聽，如果我係北京，我先驚啊！你知唔知啊？即係話等於大陸鎮壓完六四之後。一個負責天安門的呢、這個嘅廣場嘅武警嘅指揮出嚟，代表習近代表呢個鄧小平，去發表呢個講話，一模一樣。你諗下呢個係咪紀律部隊嚟嘅？紀律部隊嘅紀律蕩然無存。好啦，到今日7月9日，林鄭就召開記者會啦，喺行會之前，第一表示修例已經壽終正寢。呢、這個壽終正寢就唔係一個法律的語言，立法會只有 withdraw 撤回和 suspend 兩樣東西而已，是沒有一樣東西叫 dead， 他說 this bill is dead， 所以是這個是語言藝術來的，完全是一個利用一種政治羞恥， 他還想找位串你 來去 spin， 他還想找位串你，我就 你想聽一些激烈一點嘛，我就投其所好咯，他到現在都不睡巢的， 是啊，他怎麼說呢，他就說你話想撤回啊？就算我講撤回都好，我三個月都可以重新嚟過嘅啫。 你哋都係唔收貨㗎啦。 你就仲喺度講呢啲？喂，呢啲就係個人唔瞓巢，你唔好同我講。呢啲中央要你咁樣講啊，大佬，根本就係你自己心中有氣，不斷想立啲市，即係喂香港市民，喂邊個係將嗰個香港嘅危機搞到越滾越大？就係、是、你啊嘛！ 如果喺6月9日，我就話佢所有呢啲佢可以阻止呢個悲劇發生嘅，佢都冇。然後永遠就是追落後，追落後的意思是因為他仍然當作一場公關戰役， 是啊， 他不當作一個政治危機，一個公關戰役是什麼呢，就是你這樣我就投其所好講一些你們想聽的東西，你說要見年輕人我就提出見年輕人，是不是你要說我們要大家信那個法例不會再復活，那我就給一些措辭，大家接受的措辭，措辭了 這個呢 不是行動喎、撤回是一個行動來的喎、 韓正就踢他一嘢就動一下這樣敷衍上司，這些叫做是因為上個禮拜01呢就在這裡說嘛， 韓正在深圳7月1日提出3點檢討， 是啊， 第一就是青年問題，所以他就提出見學生喎、 不是敷衍這個交功課， 第二就是所謂傳媒引導輿論，第三就是建制派，所以你就見到這個的建制派裏面被人動喎， 是 啊！就是《東方日報》嘅社論，咪就係砌呢個民建聯咯。 係，哇！咁好大鑊，好大手術喎、啊，呢、這個係。反而我哋見到好大鑊，好奇怪喎、啊。因為最唔聽話嗰啲係田氏兄弟啊嘛，係嘛？包同埋阿呢個呢啲咁啊，石禮謙嗰啲啊嘛。反而即係而家係民建聯俾人喐喎、啊，呢、這個奇怪喎、 啊。嗱、啊，這個、呢個咧就 即係另外一個 chapter， 我覺得民建聯嘅呢個今次嘅送中裏面，我估都瀨曬大鑊㗎啦。其實李慧瓊都，我諗主席都不保嘅，其實 係。 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就係咧，林鄭月娥到今日啊，係冇變過。六月九號嘅林鄭月娥同七月八號嘅林鄭月娥一個月啦，已經七月九號，足足一個月。佢係到而家都未認識到。究竟佢面對嘅係一個乜嘢嘅危機？仍然用緊佢嗰啲嘅政治修辭、公關修辭，意圖蒙混過關。但係呢一個月嚟，我相信香港人嘅成熟嘅程度啊，係遠遠快過林鄭月娥，包括後生仔。有一次我搭車嗰陣時候，我聽到一個兩個後生仔喺度討論緊呢個送中撤回同埋 suspend。佢話：即係如果你女朋友知道你有第三小三，或者你老婆知道你有小三，叫你要同佢分手，你死都唔肯讲分手嗰两个字，你话呢段关系已经寿终正寝，甚至你话我唔见佢咯， 暂缓咯， 我最多咪唔见佢咯咁样。咁你谂下噶，你老婆会唔会收货啊？系咪先？嗱，点解咧？有意思噶、如果你同佢分手，你係知會咗對方，呢個係一個 action 嚟嘅，係咪？係一個動作嚟嘅，等於 withdraw 一樣，係一個政治嘅動作嚟嘅。對方都知道我哋要結束㗎啦。好啦，但係如果你話暫緩，個主動權就喺自己嗰度啦，喺個男人嗰度，即係話佢會等到個老婆嗰啖氣消咗之後，佢又會復活，又會揾翻個小三翻嚟，甚至係咩咧？個小三根本唔知道爆我煲。是吗？咁所以到佢返轉頭嗰陣時咪就繼續囉。所以我就話呢個暫緩同撤回就係咁簡單。即係林兆波喺北京師範大學教數學嗰陣時候，林兆波就係佢老公啦。係 呀、 白物仔 呀。唔係喎，有啲人話7月7號見到佢喎。 好似樣。就認識咗一個內地嘅女數學教授，黑絲女學教授，數學教授。 係 呀。然後俾林鄭發現林兆波有小三。但係林兆波一路拒絕斷絕呢個關係，然後只係話我哋呢段關係已經壽終正寢啦。你林鄭月娥接唔接受啊？就係咁簡單啫嘛。所以你見到佢每一樣嘢都係用嗱，你話六八九嘅語言藝術 犀利啊。 其實佢嘅語言藝術咧， 仲巴閉啊， 仲巴閉，因為六八九個樣奸啊嘛。 係 一企出嚟就係呢個鄭子誠啊嘛。 不過唔 係， 而家俾你踢爆咗啦，唔眨眼就係講大話係嘛？ 好多人唔知啊，佢真係講大話。 飲水就緊張， 飲水緊張係啊。嗱，所以我就係話咧，跟住落嚟咧，呢、這個咁樣嘅壽終正寢之後死不悔改咧，呢、這個政局係會再惡化落去，再惡化落去嘅。點解咧？佢意圖咧就係咩咧？去引導個輿論認為呢個政治危機已經過去。係，你跟住佢講個施政新風先至撲街，我話俾你聽。佢就係覺得嚇，佢仍然將件事定性為咩咧？要聽多啲市民意見，係 啦， 溝通不足，放下身段，接觸多啲社會階層。行會嗰啲人咧就唔使換班嘅，因為佢要代表政府去多啲接觸出邊嘅人。根本成件事都唔係溝通不足。呢、這個第一個觀點，由大律師公會到商界，到所有的政黨，再到一百萬人出來的時候，你估他是聽不到的反對意見嗎？他是為了落實中央的命令，然後蔑視香港人的意見嘛。 是啊， 所以這個他現在認那個所謂的他的錯誤呢，其實是假的。其實是假的，根本他是知道香港人反對的。 如果唔係點會做得咁鬼鼠啫？ 同埋 evil 到就用陳同佳案嚟去包裝， 就係囉，即係你由 day one 你做得咁鬼鼠，步步計算，呢啲就係足見你自己嗰個唔係初心啊！呢啲係即係呢啲係用心啊！呢啲係 係用心動機、初心全部都係壞嘅， 咪就係囉， 唔係佢所講我初心係好嘅，只不過手法咧就有問題，激起大家反對。其實唔係，真係。大家你 remind 翻自己，你諗翻轉頭啊！由立法會組成唔到法案委員會，直上大會係第一個造成嘅一個呢件事升溫嘅，係直上大會。然後直上大會決定四月嚟嘅，跟住之後已經著火啦，而 遊行已經是升到去成十幾萬人了。喂大佬，十幾萬人好犀利㗎。 對啊。 你唔好嘢嘢都以為五六十萬人先至叫做民意啊。 喂大佬啊，嗰陣時嗱三個禮拜係十倍十倍咁樣上㗎大佬啊。由十三由一萬上到十三萬，十三萬 上 到 一百 萬， 一百萬上到二百萬。 喂我哋俾咗幾多次機會你。喂你自己都 read 唔到個 message 咩？ 唔係，佢到今日都 read 唔到個原因咩呢，佢唔承認自己嗰個嘅壞嘅動機，你明唔明？即係佢唔承認自己一個賤人，佢仍然就係話我技術上失誤啫，所以咧我要繼續聽嗰啲民意，所以學生嘅反應唔聽唔睬佢咧，我覺得好正常。 係啊， 仲同佢溝通嚟做咩啫？一個咁 evil 嘅人，係嘛？仲要話今日無恥到就係叫大家俾機會佢，我點解要俾機會咧？香港人呢一個月俾咗幾多次機會你？你點樣將香港人擺喺一個危險嘅境地裏邊，甚至將警察推上去一個危險嘅境地嗰度？然後有四個人因為你，其實因為他。你想想如果他這番說話今天講壽終正寢是6月9號講的話，你想想是可以避免多大的一個代價， 是啊，如果你 覺得悲劇 呢，不是這個 Day One 講的話其實是差很遠。 我當你之前我當你真的不知道 了。是啊。 100萬人出來的大佬啊。你發個新聞稿照按出來，那個新聞稿一早寫好了。根本當民陣和後面出來的人如無物。你記唔記得佢仲喺記者會講？佢話總會有啲人咧，就喺中央同香港呢啲問題裏邊咧，就係咧去即係、就是、去撩挑動。 嗯， 佢喺記者會咁講其實。 嗯， 所以我話根本上到今日呢個人真係胡志偉講得啱，係唔死都冇用，真係 大佬， 唔死都冇用嘅。佢亦都冇辦法駕馭今日呢個咁嘅政治危機。我話俾你聽，呢個政治危機有幾方面：第一，成個建制陣營會連根拔起。嗱，東方喐呢個民建聯係有原因嘅， 嗯， 因為已經睇到成個建制陣營咧，已經係咧將會出現民意海嘯。 係， 你而家見到地區嘅光復行動同埋咧地區嘅反建制嘅行動會， 仲有而家即係搞得好熱嘅反紅梅大運動啊，大佬！ 一陣間再講 TVB 嘅問題，真係嘅，呢個咧一定要收 TVB 平嘅。 係啊， 淨係呢樣嘢。民建聯工聯會都食曬㗎喇，我話。 喂，民建聯大佬而家搞個黨慶，連個 酒 會 取消埋22號晚宴就唔知取唔取消啦、 啊。 如果唔係就 而家唔取消啊。阿蔣麗雲同大家講啊。 喔、 哦。你班網民呢，如果嚟嘅話呢就唔好白食，要畀錢嘅大佬。 哇，咁我就唔覺得應該畀錢嘛大佬，收到50蚊喎非會員。有冇會員先。 啊，佢話我有會員嘅，爭50蚊啫，200幾蚊啫。 咁狗領都唔好畀佢賺，我喺出面食得唔得。 唔係，我哋即係喺我哋可唔可以搞呢、這、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喺彌敦道嗰邊咧？大佬，即係 其實倫敦大酒樓就好容易包圍。 就係、是、咪就係、是、咯？佔旺嘅大佬幾容易啊！ 好容易包圍嘅。 梗係啦，喂，同埋喂，我覺得啦，你咁樣搞咧，我諗真係冇乜嘉賓敢嚟啊！其實係，即係你嗰啲咩林鄭啊、阿張建宗啊嗰啲一嚟咧，就即刻成為目標。 即著啊！ 係 啊，即著啊！係 啊，你仲要搞倫敦大酒樓喎、啊，大佬。 差佬都會叫你唔好搞啊！話俾你聽。 哦，真係， 真係熱烈彈琴，熱烈唱啊！係 啊，好犀利啊，大佬真係。 咁你諗下啦，如果而家咁嘅情況，林鄭一路繼續落去啊，佢而家咁嘅狀態，首當其衝嘅就係呢、這個成個建制派會撲街嘅，我覺得。 嗯。 因為太接近地區選舉。 唔係自由黨咪知驚咯。 自由黨嗰啲四大長老。出山喐啊 ，Tommy 仔都有咁嘅原因㗎嘛？大佬 Tommy 仔都七條嘢啦。 喂，咁你唔好叫佢 Tommy 仔。 喂，佢係阿片少條僆嚟㗎，你知唔知啊？即係 keep 扒嚟㗎咋，其實。 係、啊，所以咪唔俾面佢啦。 喂，即係好簡單，即係唐英年養林大輝咁樣。 係。 阿大輝哥都當阿唐英年係老細啊，係、咪？打工仔都成十幾億身家喎、啊，搞到。Tommy 仔都係喎，其實係 佢而家好串嘴喎、 啊。但係而家串嘴喎、啊，喐四大元老喎、啊、，Tommy 仔下一屆死梗㗎，你問。 係啊，佢話你連即係嗰啲局部嘅，即係嘅大局咧，都唔係好清楚喎、 啊， 即係話你話你冇誠信喎，即 係 話你。 笑就睇到個大局就係而家要切割啊嘛。 係啊。 喂，而家係人都睇到，而家邊個唔切割邊個死㗎嘛，其實即係唔同林鄭切割啦。 嗯。 所以咧，佢而家係一個處於一個更嚴峻嘅政治危機嘅林鄭本人。就是看看哪一個行政會議和裏面建制派的人挑選先、 哎。所以我其實很樂見林鄭繼續做下去其實。 我一早講㗎啦，我話林鄭做落去嘅話呢，就係呢個即係大家冇得輸㗎。 仲要去埋阿民建聯嘅黨慶。 係 啊，真係。 佢繼續若無其事出嚟去嗰啲公開活動咁就得啦。我 唔係講真，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啦，我覺得好大機會俾人掟蛋糕啊，大佬林鄭嗰啲係。 冇㗎啦，佢咁樣挑機啦，我覺得啦，佢而家係撩緊中共去處理嗰啲親友，以今日個講法。 嗯。 佢話行政長官下台唔係咁簡單。 唔係意思啊嘛。 唔係意思。佢冇講話中央支持佢啦，已經。 啊。 同上次唔同啦。 嗯。 今次已經冇講啦。即係話唔係容易嘅事嚟嘅啫，咁樣。 唔係，但係其實呢個以前老董都講過嘅噃。 留喺度走比留喺度比走更難咯。 係，你覺得有分別咩？ 嗱，佢兩三年之後一定走㗎啦。而家問題就是會唔會提早退退，要逼佢退？ 唔係，即係你留多兩年，搞死咗啦！今年年底嗰個區議會先， 搞埋出年個立法會選舉。 所以呢、這、一個其實係 即係香港爭取爭土先要靠佢 啊！係啊，呢個係地雷嚟㗎，呢一個係 係啦，然後先至宣布因為抑鬱症而呢個提早呢個離開咁樣。 嗯， 我估唔會啦，唔會啦。中共如果見到佢咁嘅話， 嗯， 因為佢呢個人到今日佢唔知道自己，我唔知道真唔知定假唔知道，其實，因為佢認知障礙症咧，其實有，即係丁蟹嘅性格。 係啊， 佢真係唔知道罪魁禍首喺自己嗰度。 嗯， 好啦，你嘅施政新風，我想問一下，佢話首先體現喺呢個青年發展委員會入邊度，係嘛？ 係。阿劉明偉揸 fit 嗰個， 而家我據我所知，政府委任嘅諮詢組織裏面全部嘅名單都嚟自中聯辦。我想問你嘅施政新風點嚟？你睇個監警會嗰班契弟，邊一個似人樣嘅？嗰啲咩前志勇啊，嗰啲咁樣嘅反佔中大聯盟嗰啲咁樣嘅成員嚟嘅喎，係鄭錦忠啊，即係鄭永信個老豆啊，跟住嗰啲幫呢個佔中嗰陣時幫人申請禁制令嗰啲律師啊，全部篤曬入去監警會。撲你個街！你而家今日你叫梁定邦挽回警隊嘅聲譽，通過內部監察，你咪知道出事咯。成個監警會臭曬嗰陣時候，好啦，呢、這個青年發展委員會喺佔中之後，喺佢嘅選舉裏面佢話要 connect 年青人，乜 Q 嘢都冇做過，除咗搞年青人翻大灣區之外， 係啊。 所以我想問一下，呢、這個究竟係溝通不足嘅問題啊？定係根本你係落實緊中共嘅青年政策嘅問題？呢個絕對唔係溝通不足嚟嘅，我覺得係 唔止青年政策啊！如果唔係今日俾人踢爆嘅話啦，佢係想將嗰個而家廣東搞個中國信用系統啊， 大灣區 係啊， 社會信用系統， 社會信用系統啊，即係搞埋落嚟香港啊，連網頁都做埋㗎啦，其實係 大 Q 鑊嘅，話俾你聽，即係話第時我哋搭唔到飛機啊， 係啊， 搭唔到火車咯， 係啊， 係嘛？嗱，呢個咧就一陣間另外一個 chapter。 嗯。 但我就係話，如果你而家咁嘅情況，林鄭嘅施政新風，大家千祈要睇清楚。 嗯。 呢個係中聯辦滲透香港，共產黨控制一國兩制，毀滅高度自治嘅，已經去到滾水煮蛙。 嗯。 佢點樣可以糾正？嗱，呢個唔係諮詢組織冇聽民意，我再講一次。而是你找了一班喪屍奴才契弟入去，這班喪屍奴才契弟呢，他是沒有聽民意的力量 的能力。我想問一下，聽民意嘛，有哪一個人建制派裏面可以跟周庭面對面傾？我想問一下，行政會議難道你叫葉劉去 connect 泛民啊？ 他連 你叫湯家驊， 他田北俊都 connect 唔到啦。 喂，大佬，一個退休阿伯都開拖嘅，湯家驊到而家仲係串嘴，你諗下 connect 啲乜嘢？個個都學咗叫做敢於亮劍何君瑤嗰套，明明係一個大律師公會嘅前主席，把口越嚟越賤。點解啊？因為亮劍就得到政治嘅獎賞， 係好明顯。 呢個就唔係施政新風嘅問題。這個就是整條強硬路線由中央通過中聯辦在香港全面地執行的結果來的。跟聽多些民意有什麼關係呢？我想問一下。你一樣是西有西面的嘛。 是啊。 我想問一下，你湯家驊可不可以見回你以前的黨友啊？梁家傑不可以啊。就是這麼簡單啊。connect 些什麼？整班人都沒有政治能量。整班人就是什麼呢？靠何君瑤就是一個代表人物嚟嘅，就係靠講埋啲垃圾嘅說話，然後好似好忠於 共產黨的政策，即係要紅不要專，就係文革式的人物嚟嘅。 唔係呢個其實就落實緊十九大精神啊嘛，十九大精神咪就係咯，嗰陣時揾阿冷容落嚟，係嘛，即係就搞宣講會，係 啊， 同你講就係話啦，呢啲咁樣嘅即係鬥爭精神啦，係咪？即係呢啲咁樣嘅政治過硬啊，呢啲咁樣嘢啦，底線思維啦，全部係習近平主義嚟㗎嘛，呢啲係。 所以呢個我想問下施政新風，信乜信先得㗎？你根本就係執行緊習近平嘅施政風格，所以先至導致香港進入一個咁嘅政治危機，同有冇聽民意，有冇溝通？ 唔係你使乜揾咁多人啫？你撳兩個掣上阿連登咪得咯，大佬啊！即係你撳兩個掣嘅事嚟嘅啫嘛，你自己開個 account 都得噶，係嘛？林鄭， 你諗下嗰班人由6月9號一路到10號，一路到15號，冇一個人係敢於踩 break， 敢於用自己嘅犧牲自己政治前途嚟死諫。當日嘅田北俊。 石禮謙最嚴最勇㗎喇，其實石禮謙 都唔敢認啦，佢唔敢認啦，唔斬頭㗎嘛，因為石禮謙最勇係咪係塔頂嗰嘢 呀，係塔頂嗰嘢呀，冇咗2000萬。 喂大佬，由非執董去召開呢個會議去塔頂呀，大佬呀，嗰下呢個真係人民英雄嚟㗎，其實 係 但係你諗下啦，成個建制陣營根本就係一個奴才集團，一個奴才型嘅集團，馬首是瞻，你話 A 呀 A B 呀 B， 冇人敢反對，所以根本成個就不是溝通不足的問題，而一個變成是政治過硬底線思維這樣的習近平式中共官場的模式是搬出來香港。那我想問下你怎麼改造， 其實 你要想一下林鄭自己想一下你那個利用價值在哪裡，其實你只是 AO 來的嘛，你有些什麼 work 什麼不 work，其實你自己是有那個 common sense 判斷啦， 是咯，你自己有。喂，其實 AO 最重要的一樣嘢就是在適當的時候 say no 嘛。Technically 話俾你聽，邊啲係做得，邊啲唔做得，你就係冇，你就係一味表忠，係嘛？即係唔係你冚頭埋牆啊？係個老細要你冚頭埋牆，你照冚不如啊！ 你連累成個香港冚頭埋牆嘛？而家係根本就唔係民意冇，你聽唔到，你係聽到，只不過你唔坑嗰啲民意。 啱啊！所以麥美娟係要。X 你老母噶，系咪先？ 喂，麦美娟都系扑街啊！ 啊， 你正路你应该死间啊嘛！ 一早 X 啊嘛，一早咁样闹佢啊嘛，大佬。 六月九号 X 佢就型爆啊！话俾你听。 啊，梗系啦！你而家系事后 X， 你六月十二号先 X 佢有咩用啊？ 唔系你事后 X 有咩用啫？ 所以你成个呢个你再挖深啲去睇，根本就系习近平主义在香港。你問我乜都 係 假 啊！咁佢呢個就係講明又唔係整蠱嘅，佢話俾你聽全面管治權講咗兩年㗎啦。 你由八三一一國兩制白皮書開始，成條路線2012年到而家已經係7年啦，大佬啊！2019啦，今年係呢7年嚟嘅習近平主義在香港就係變成而家全面管治，全部嘅建制生活喺一個同温層 echo chamber 裏面。根本是聽不到出面的東西，大家 self-congratulation、我認識的組討會是沒有人出聲敢去 against 林鄭、他自己團隊裏面，我不知道行政會議是不是這樣，但是我認識的以前的同事是沒有人再說話的，在這個組討會裏面大家一句都不敢說、因為就大家知道他後面就是狐假虎威、所以整個是一個政治事件，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 所以其實 不是溝通，不是管治不足， 所以其實張宇仁還賴死在做什麼，其實沒意義的，其實 喂他拿著數而已你拿了行會後面大把著數片少要動張宇仁嘛你 cut Q 了那些這樣的給張宇仁那些非執董、那些在那裡的那些即捧盤吉利、其他那些、那些財團、在那裡給那些路費、咁咪玩完咗張宇仁， 咁咪陰乾佢，係咪？ 係啊，即係我就話你自由黨你淪落到佢呢啲張宇仁呢啲咁樣，係咪？你四大元老出聲佢仲串返你轉頭添，係咪？你明知四大元老都係想保住個黨嘅，其實今時今日唔同林鄭切割係喺民意海嘯下面係會冚家產嘅，其實係係啊，喂，田少已經係好客氣嘅啦，其實即係佢根本上自由黨都被逼夾咗埋去支持㗎嘛，其實係。你而家大家睇到㗎。喂九龍遊行嗰日其實好食啲 fit 㗎，你唔好以為 廿幾萬人，大佬九龍遊行廿幾萬人， 宋中站噶， 宋中站完一個月之後，仲有廿幾萬人出嚟嘅，大佬啊！嗰日係好誇張嘅，其實係，我就話如果你區區光復、區區遊行， 而家東方咪話咯，大佬區區遊行， 係啊， 香港死得， 真係死得嘅爆煲嘅，因為你維穩部隊嗰度三萬幾人裏面可以 deploy 嘅，當你一半啦、 啊， 當你萬五人啦、啊。萬七啦，當你可以 deploy 出嚟嘅。如果十八區一齊做嗰陣時候，你唔爆煲， 嗯， 係咪先？所以我就話呢個民意海嘯，自由黨要切割， 同埋 民建聯都要切割。東方砌民建聯，其中一樣嘢就係話無一事難兒啊嘛，到出現危機嗰陣時 候，係， 即係話佢哋想撇啊嘛，即係想撇啦而家。大家都知道 係啊。喂，大佬你點樣即係其實你點樣去切割啊 ？Day one 嘅時候。是你帶人哋嗰個咩，即係嗰個事主個老母出嚟做記者會㗎嘛。 半站半睇囉。 咪就係囉。 周浩鼎囉。 你唔係周浩鼎 李慧瓊囉。 李慧瓊㗎嘛。 周浩鼎立咗先帶咗俾李慧瓊兩個一齊開記者會。 根本上全部同步嘅。如果林鄭係主犯嘅話，你就係重犯啦。 搞錯。 係囉。 係呀，你俾條橋佢㗎。根本佢俾橋阿林鄭啊，根本係。 係，所以其實你冇得切割㗎呢樣嘢係。 嗱呢個呢我話俾你，跟住我哋休息一陣返嚟講下下一步點樣利用呢個林鄭嘅呢個一個壞咗嘅吹氣公仔大家呢發到盡為止。 啊